率都唔低嘅噃，有34%嘅。咁至於日本咧，呢個數字咧就真係比較偏低啦，就係4%嘅啫。嗱，咁啊呢啲嘅數據其實亦都可以係反映咗究竟啊，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提高到香港市民嘅接種疫苗接種率咧？我哋係咪需要急起直追咧，以達到群體免疫咧？咁所以咧，近日啊，喺唔同嘅人士啦，譬如系商界啊等等啦，都有好多嘅讨论。譬如有一啲有商界背景嘅议员咧，就话已经系即系联络咗一啲嘅机构啊，咁啊，譬如以自助餐啊，又或者系一啲嘅主题公园嘅即系门票啊等等各方面咧，就话都可以用呢啲咁嘅办法咧，去提高市民嘅接种嘅疫苗嘅意欲。即係其實咧，係某程度上提供一啲嘅吸引力俾佢哋啦，嚇。咁但係咧，另外有一啲咧嘅吸引力咧，就唔需要係真係俾一個經濟出嚟嘅，但係就可能提供一個出行嘅方便，譬如咧可能會喺暑假有機會推出到嘅公海遊啦，咁到時都會係要求咧參加嘅人士係需要接種咗疫苗先嘅。咁啊當然啦，另外咧亦都有即係唔同嘅機構啦，亦都用一啲嘅經濟啊，或者係針對僱員福利嘅誘因嘅，譬如如果睇到報道咧，就係馬會啊，亦都係為接種疫苗嘅員工咧，可以提供一個有薪嘅特別假啦，咁樣。咁所以咧，亦都有人士就今日啊問到啊特首林鄭月娥，咁究竟特區政府又會有啲乜嘢嘅做法咧，會係吸引多啲嘅市民咧去接種疫苗咧？咁但係特首就話啦，即係如果要提升新冠疫苗嘅接種率咧，佢覺得咧嗱，經濟誘因咧係由私人機構或者僱主提出咧係比較好噶。譬如如果你話現金啊或者實物做鼓勵咧，佢覺得就唔太適合咧由政府提出啦，否則咧可能會有反效果添。咁但係政府係可以喺政策上面咧提供誘因噶。咁啊，譬如咧就係即係除咗係一啲嘅方便接種嘅呢啲嘅安排啊等等啊之類啊，又或者咧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同疫苗嘅接种拉上关系等等啦。咁下一阶段咧，佢就话政府亦都会考虑咧一啲嘅职业，如果系需要定期做病毒检测咧，咁如果嗰啲嘅人士系接种咗两剂疫苗14日之后咧，就可以豁免佢哋嘅强制检测。咁呢度咧亦都系包括埋咧前线嘅公务员噶。政府咧亦都会考虑咧俾公务员咧接种之后有假期，咁啊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咧就话会稍后安排嘅。咁大家点睇咧？到底你有啲乜嘢嘅考虑去决定接唔接种疫苗咧？如果提出咗呢啲嘅经济诱因，又会唔会令到你更加愿意去接种疫苗咧？18721，不妨打电话嚟讲讲你嘅意见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我哋一个几常犯嘅一个文法嘅错误，就系咧 aware 呢个字 ，a w a r e， 一个即系我留意到啦、注意到啦、知道某一件事。呢个字咧，其实佢系一个 adjective 嚟嘅，咁而佢唔系一个 verb 嚟嘅，所以我唔可以话 I aware of something。即係想表達嗰個就係話我知道某啲嘢啦。你可以話咧 ，I am aware of something， I'm aware of something， 加個 am 咧，咁咧先至係可以係將個句子變成一個完整嘅句子，一個動詞喺度。So he is aware of something， I am aware of something， she is aware of something， they are aware of something， 咁咧就會好少少啦，就唔可以冇咗個動詞嘅。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提供经济诱因，又或者提供一啲嘅礼物咧，系唔系可以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嘅一个好方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噃。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商界嘅嘉宾啦，就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嘅会长史立德嘅，史立德你好。 系你好， 系想请教一下啦，就较早之前咧，你哋就话啦，系正系筹备紧一啲疫苗消费优惠计划噶，咁其实究竟个详情系点嘅咧？ 疫苗消費優惠計劃咧，咁我哋都係好想咧，係令到我哋業界咧能夠咧係盡快咧走出呢一個陰霾咧，所以咧就好想咧呼籲咧我哋啲市民咧盡快接種啲疫苗咯。咁因而咧就係而家我哋咧亦都喺廠商會嚟講咧，我哋係籌組緊咧係我哋啲會員啊、商户啊，俾一個接種咗疫苗嘅市民咧，係可以咧係有個優惠嘅折扣啊，咁樣啦。 嗯，但係嗰個優惠折扣大概係幾多左右咧？你哋預計嚇？ 這個咧就要佢個每一個商户咧自己自行俾佢哋自己可以俾到幾多啦。咁有啲嚟講，我哋初步咧係聯繫到啲商户咧，佢哋有啲直情都有半價嘅優惠嘅，甚至乎話七折啊、八折啊都有嘅，就各個行業都唔同。咁譬如好似旅遊界咧，咁佢哋咧就話都可以咧係俾到一個好大嘅折讓，譬如半價咁樣嘅。咁又過去咧因為疫情之下咧，佢哋就因為好多市民都唔能夠出門啦，其實咧亦都旅遊業咧亦都好辛苦嘅，咁佢亦都好想咧係使到咁耐嘅疫情咧係盡快過去咧，係鼓勵啲市民咧去接種，咁因而咧佢話可以咧俾到一個好大嘅折讓嘅。 嗯，但係你哋譬如傾嘅時候咧，有冇一個即係最低嘅優惠要求嘅？因為始終接種疫苗咧，个市民可能会考虑好多不同嘅因素嘅，咁如果你话系用一个经济嘅诱因嘅时候，如果嗰个诱因唔够大咧，又可能未必咁吸引到市民去打疫苗噃。 都会有呢方面嘅一个考量嘅，咁我哋所以就初步咧，因为都系喺一个好短时间啦，咁我哋一个好急速嘅时间之下咧去筹组啦，咁我哋初步咧就系有为期咧系三个月。嘅咁嘅計劃咧，鼓勵啲商户咧加入我哋呢一個咁嘅鼓勵計劃裏邊啦。咁 其實斯立德人呢類嘅計劃咧，譬如同以往曾經喺啲經濟低迷嘅日子咧所做過嘅一啲即係希望鼓勵市民消費嘅計劃咧，其實係咪個本質上可能都係即係差唔多咧嚇？ 但係啊，咁但係都你都要始終都要做啦，因為我哋佢哋嗰啲譬如而家唔係話淨係講話一個折扣啊嚟到咩嘅，咁佢有啲可能都會加上抽獎啊咁樣嚇，咁但係咧你始終都係好過冇折扣優惠嚟得好啊嘛，咁你如果就我而家消費係100蚊，咁佢如果有八折優惠，咁可能亦都有啲部分嘅市民係會因而係受惠啊嘛。 嗯嚇，暫時有冇預計有幾多商户左右會加入啊？ 這個呢個就初初我哋只係一度開始起動緊嘅啫，咁就未有一個實質嘅數字，咁我希望咧係有越多越好啦。 嗯，但系头先听你咁讲咧，似乎唔同行业都有，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就正想讲咧，就唔系净系单止一啲餐饮啦，咁有旅游啦，有乘车啊咁样啦，咁嘅优惠啊咁样啦。 嗯，你哋估计几时会有机会可以提出到个计划咧？ 我估计咧就会喺六月中到呢个时间。六月中呢个时间会会有一个明确同埋会推出嘅俾市民嘅吓。 其实咧喺你哋嘅角度咧，你哋觉得即系如果系要提高个疫苗接种率，以令到咧个社交距离嘅限制措施咧可以再放宽一啲嘅时候，你哋觉得即系政府嗰方面又应该要做啲乜嘢嘢咧？ 政府嚟讲咧就 我哋就好想就話有啲抽獎啦，咁過去講，咁但係即係 即係想政府牽頭嘅抽獎， 咁但係限於種種嘅原因，可能就係而家冇人可以係成事，咁我哋都係自己咧喺個會嘅裏面咧，我哋廠商會咧係鼓勵啲我哋自己嘅會員裏面咧係去做一個咁嘅行動啦，咁加埋我哋啲商户啊，加埋所有或者唔係單只係我哋會員啦。咁一齊去睇下鼓勵下用一啲自己能力上面可以做得到嘅優惠上面呢係鼓勵大家去接種囉。 其實想請教你哋之前有冇係同政府傾過呢，希望政府都可以喺個經濟誘因上面都即自己都加一分力嘅力喺度㗎呢，有冇同佢哋傾過㗎？ 之前呢就都有同政府傾過下嘅，咁就係都未曾有咩實質上嘅答覆嘅。 咁另外我想問你哋而家所提出嘅呢個嘅即係疫苗嘅消費優惠計劃呢，譬如同林健鋒議員嗰個呢係咪都係即係同一樣嘢嚟㗎？其實商界究竟而家有幾多個單位會想係做緊呢一類嘅用消費去刺激大家去打疫苗嘅呢個計劃呢？ 我諗商界咧好多都好願意同埋好想嘅，咁有幾多個咧？咁我就唔係咁清楚。不過我哋喺廠商會方面咧，就已經有好多會員。我哋廠商會有3000多個會員啦。咁有其中一啲係消費嘅公司嚟嘅，咁都有各行各業。咁我諗我哋呼籲之下咧，我哋希望有好幾百間會參加咯。 即係其實譬如林健鋒議員去傾緊嗰個又係另一樣嘢嚟嘅。 我諗大同小異啦，咁佢都係鼓勵一啲人士去參加啦，咁我哋大家一齊百花齊放去為香港喺呢個疫苗裏面咧，盡快走出呢一個困境咯。 係嗱，另外我想請問咧，譬如你哋自己啲會員咧，對於佢屬下嘅員工，有冇話有啲咩嘅計劃咧，係協助或者鼓勵啲員工咧去接種疫苗㗎？ 鼓勵員工我哋都好支持嘅，咁我哋都願意呢，好多我哋傾過下呢嗰啲商户呢都願意下，譬如俾一天有薪假期呀佢哋呀，咁甚至乎有啲公司呢係都係除咗俾一日嘅休息嘅之外呢，都有俾啲金額俾佢獎勵佢哋啦，咁即係因為呢一個亦都係作為一個公司上面一個正面嘅投資啦，因為都疫情咁耐啦，咁長痛不如短痛啦，係嘛？咁不如咧就睇下鼓勵啲員工，如果自己自愿可以接種嘅話咧，咁俾一啲佢休息或者俾少少金錢嘅鼓勵咧，亦都係我哋有好多會員都係願意嘅。 即係其實據你所知，其實已經係做緊㗎啦，係咪啊？即係你哋有部分會員已經係做緊，譬如提供一個有薪假俾啲僱員咁樣，係咪做緊㗎啦？ 有啲都係部分喺度做緊嘅，尤其是喺飲食界嘅裏面咧係做緊嘅啦。 我見咧，似乎即係馬會咧，佢就唔係你哋嘅會員啦，但係佢哋都頗為積極嘅喎。即係譬如我見到而家嘅一啲嘅相關資料咧，佢哋係可以申領最多3日嘅有薪特別假，咁都即係相當之唔錯喎。其實你哋點睇即係呢一類嘅假期可唔可以係即係除咗一日之外，即係再加多一啲咧？僱主係咪都可以承擔到相關嘅成本咧？ 呢、這個咧就因人而異啦，咁個別嘅機構咧有個別嘅經濟條件啦，咁如果佢個公司嘅條件可以話俾多2日假至到3日咧，咁佢自己嘅個別嘅公司咧去衡量啦，係嘛？咁馬會大家都知啦，咁佢香港嘅一個大機構，咁但係我哋廠商會呢度嘅公司大多數都係中小微企嚟嘅，咁就但係可能有啲佢哋都願意多幾日都未定嘅，咁3日。或者有啲俾1日或者2日，咁呢個係各自佢自己嘅經濟條件啦。 除咗誘因之外咧，據你所了解，即係有冇一啲嘅老闆咧，佢係要求員工一定需要接種疫苗，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可能會影響到係咪即係繼續聘用啊，或者揾佢翻工啊之類。據你所知有冇嘅？ 據我所知咧，現時到而家嚟講咧，都冇一個老闆係要強烈咁要求佢哋一定要接種，要佢哋嘅員工要接種嘅，都係

当佢办公室嘅疫苗接种中心嘅。咁同埋咧，如果佢哋系接种个雇员啊，接种疫苗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现金嘅花奖赏啊，俾翻佢哋啦吓。咁美国有啲嘅公司咧就咁样做紧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即系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就都各出其谋嘅噃。即系譬如有一啲又即系有少少嘅现金嘅计划啊等等咁样。咁亦都喺美国唔同州咧都有依类咁样嘅计划，甚至系譬如有即系免费赠饮啊等等嘅。咁大家又点睇咧？香港有冇一啲嘅即系桥啊可以偷下咧？吓，电话号码18723，梁女士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啊，主持 你 好。 你好，梁女士。 嗱，我分享下呢个打疫苗嘅心情啦。咁我觉得咧，打疫苗咧都系为他人同埋为自己而着想嘅啫。咁而家咧呢个诱因咧，我觉得咧，系咪在职嘅嘅員工咧，就全部都可以俾佢哋有薪假期咧，走去打針，仲唔使佢哋擒擒六走去排隊，排完隊打完針咧，又趕住去翻工，咁樣我覺得咧，一來影響嗰個身體啦，二來咧又俾咗啲人啲壓力咧，仲唔想去打啦。咁我喺呢方面咧，同埋仲有而家。啲人好渴望住通关系咪、我都希望尽快春令，大家打咗针之后大家合作囉，全世界人都喺呢、這个呢、這个疫苗，即係喺呢个疫情嗰度，大家都准备即係打呢场胜仗㗎，你都要我哋香港更加要努力啦，因为我哋近排个个案都好似都几好下都清零。而家呢下个月到六月啦，咁又暑假啦，咁有可能啲家长咧会带啲细仔翻大陆啦，因为咧我可以讲话香港人80-90%嘅人都有大陆嘅亲戚同埋自己嘅嘅朋友同埋嘅亲戚响大陆嘅，都会翻下去嘅。咁如果你打咗针嘅话咧，就免隔离啦，翻到去咧就可以唔使隔离咧，咁俾咗佢哋嘅誘因咧，我而家聽身邊啲朋友都話：，快啲打嚟，想唔打都唔得啦。如果唔係又唔翻得到大陸噶啦。 明白，即係俾翻一啲嘅通關出行嘅便利啊！多謝曬你啊，梁女士。咁究竟香港有幾多人有一啲嘅即係親戚喺內地啦，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旅遊嘅誘因咧，如果你話即係接種咗兩劑疫苗就唔需要做任何隔離措施咧，這個可能反而對於唔同嘅人士嚟講都是另一种的吸引力来的。咁因为其实不少的香港市民啦，可能都比较渴望咧啊，几时究竟有机会可以出外旅游咧？咁亦都真系顺带一提啦，即系譬如欧盟嚟到讲咧，佢哋都预计喺七月咧会推出疫苗护照嘅。咁当然啦，就系亦都系即系有佢哋一啲嘅名单啦，就系认可，譬如你打咗边啲嘅疫苗吓，符合咗边啲条件咧，就可以申请到一个疫苗的护照，咁呢啲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出行嘅便利嘅。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倾。马先生，你好，马生。 喂，你好啊，陈。 系你好，系。 系啊，我嘅意见咧，因为我自己系家庭支柱，我真系惊，因为呢样咧系一样新嘅嘢，我惊打咗咧，如果有事咧，根本就冇人帮我。即系叫商界唔好整息整水啊！因为咁啊，嗱，政府可唔可以有200万？嗱，如果我一年之内我唔死嘅，咁你唔使赔俾我啊！你可以同话同疫苗无关，但我真系担心噶，真系我十年之内我搵到200万，咁边个帮到我屋企先？ 呢、這个最现实嘅问题噶嘛？嗱，马先生，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较早之前啦，即系上个礼拜啦，吓医管局政府所发布嘅资料咧，佢就话根据医管局嘅资料咧，就系未有喺4月19日到5月16日期间冇接种疫苗记录嘅死亡个案比率咧，就系每10万人有53.9宗，而有接种疫苗记录嘅死亡个案比率咧，就系每10万人咧有3宗。其实个比率都比较低，咁譬如系以心肌梗塞你要讲啦吓，即系喺呢啲数字当中咧，当中冇接种疫苗记录嘅急性中风或者系急性嘅心肌梗塞嘅死亡个案嘅比率咧，大概就系每10万人有2.7宗，而有接种疫苗记录嘅同类死亡个案嘅比率咧，就系每10万人有0.4宗。即系如果由呢啲嘅客观嘅数字去睇，其实接种咗疫苗佢嗰个嘅即系 死亡嘅比率亦都唔係话真係好似大家咁担心，係咪呢？ 嗱，你千几亿都可以掟出嚟去保就业。咁讲真一句，六合彩可能就唔见我中，可能我真係有事呢。咁呢啲数据嘅咁只有佢知㗎嘛。你呢样嘢全世界係新嘢㗎嘛。我而家我愿意为你去试，但你可唔可以帮我呢？我真係有呢个顾虑喎。咁我两个女都系大学，大女系大学，细女系中学，咁我真系搞唔掂喎。咁你系避而不谈啊嘛，成日惊有个赔偿有乜嘢？咁你有冇谂我哋啫？咁我哋如果屋即系点讲啊？我只系的士司机添，我更加想打啦。但系我真系个心入边好担心咯。即系如果你谂到啊，帮一帮手，即系你话同你疫苗有冇关冇乜所谓啦，你当帮忙，咁我哋都安心啲啊，我都。愿意为你去冒险啦，啊，唔好成日谂住有啲咩着数唔系呢啲噶，即系你疫苗都系新嘢，我真系想即系点讲啊，我都想保护翻自己，呢个系真 的。明白啊，多谢晒你，马先生吓，呢个系一个信心嘅问题啦。咁你又点睇呢？头先所引述嘅数据又可唔可以说服到你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他正式登场。 Richie 大家好啊，我是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我很高兴可以在嚟紧香港电台大城小事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介绍瑞士，到时我会讲下这边的食物啦、生活啦，同埋所有风土人情嘅。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究竟咧，雇主可以做啲乜嘢？去鼓励啲佢哋嘅雇员啊接种疫苗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嘅，陆仲雄你好。 系，大家好。 喂，不如你讲讲啊，即系由雇员嘅角度，你觉得其实雇主可以做啲乜嘢去有即系令到市民更加愿意去接种疫苗咧？你觉得可以做啲乜咧？ 嗱，最近咧，我哋就收有个几好嘅示范嘅，就系有一间咧，即系出名嘅五星级酒店，咁咧就为接种疫苗嘅同事咧，就会提供疫苗假期，即系佢打针嗰日就有假放啦。咁另外呢仲有个现金嘅鼓励嘅，咁好似係都用千去计㗎吓，咁都几吸引嘅，或者应该咁样讲呢，唔好用吸引呢个字啦，因为同事呢都为即係公司呢去方便佢哋嘅业务呢，即係接种疫苗啦，亦都齐心抗疫啦，咁所以公司都做咗啲咁嘅鼓励嘅措施。咁我觉得如果作为雇主嚟讲呢，做呢方面呢，我觉得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值得去即係鼓励同埋即係肯定囉。咁首先我觉得公务员啦、同埋呢个即係除咗大型机构啦、商业机构之外呢，其实公务员啦、政府资助机构呢都可以考虑呢一个嘅角度吓，去鼓励啲同事去接种疫苗嘅。 但系譬如以公务员或者系资助机构点样鼓励法咧？因为譬如你头先引述嗰个就私人机构啦，咁所以佢可以提供到2000蚊嘅现金同埋两日假啦。咁但系如果喺公营机构又比较难去想象可以用经济做一个诱因。 我觉得第一呢就假期就一定应该要俾嘅。因为事实上亦都系有个客观嘅需要。唔少朋友呢接种疫苗之后呢系有轻微嘅反应嘅，可能会系手痛啊比较疲倦啊。咁其实你话老实讲啊，就算返工呢都系工作嘅能力都打折扣啦，亦都好辛苦啦。咁我觉得作为体谅嘅雇主呢，其实政府真系要做个好嘅示范。咁你打針打兩日啫，咁都係放兩日嘅疫苗假期啫，咁對於全香港嘅抗疫嚟講呢，我覺得係即係值得付出啦嗰、那個成本。同埋係俾人感覺上呢係政府或者係一啲嘅雇主啦，即係用一個實際嘅行動去支持返呢個嘅疫情。嗱，因為呢剛才頭先都有個即係聽眾講啦，即係擔心有啲副作用。嗱，而家咧其實睇翻咧啲嚴重副作用咧係未有證據咧係有關係嘅。OK，但輕微嘅副作用咧係出現嘅係會。咁我諗用疫苗假期就係一個最好嘅辦法啦。甚至乎 如果有啲情況嘅係多過一天嘅不適嘅，咁我亦都希望即係僱主呢，不論任何僱主都好啦，政府也好，或者係私人嘅僱主都好呢，是有个比较宽松的弹性在个病假的处理上面。 嗯，你觉得这个的疫苗假期呢，应该是全身啦、半身啦、五分之四之身啦、第三分之二之身，即是你觉得怎样会个吸引力会比较高一点 呢？疫苗假期就是指它打针那一天啦，就我们如果就全身比较好一点啦。 是。 啊，即是你没有有你五分四都好，病人根本上都是少了一橛的嘛，是吧？即是那个从不见了的角度来讲。 嗯， 咁所以我諗係對同事嚟講會係最大嘅支持囉。咁我頭先講另外嗰 part 就係、是、如果再之後唔舒服嘅呢，就可能都要有啲係病假上面嘅寬鬆處理。因為如果係私人機構嚟講呢，好多公司仲係做緊四天以上先有病假津貼嘅。咁有啲同事就擔心㗎喎，但呢啲可能係一兩天兩三天，咁我又會可能冇咗嗰個病假津貼，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希望私人機構咧都係做出一啲比較係寬鬆嘅處理咯，嚇。 嗯，政府咧，政府你覺得需唔需要帶頭咧？因為其實政府亦都有唔少嘅即係非公務員嘅合約員工喺度噶嘛。 政府咧要帶頭嘅，包括係政府資助機構嚇、特別係醫管局嚇、裏邊嘅醫護人員。我琴日喺立法會都有講過嘅，其實亦都可以喺嗰、那個。他们的工作记录考勤上面呢做一个表扬，即是如果他们是真的愿意接种疫苗，即是在那个抗疫工作上面有一个承担，那我觉得比较鼓励他们啦，不同形式的鼓励啦，疫苗的假期啦，令到他们有信心的，如果不舒服的就可以放了几天假的，那我想也都是可以解决到大部分同事的担心的。 不如呢又请你解释一下，即是你昨天那个建议、就是要求医管局呢对已接种的医护人员呢将他的记录呢写在一个年度评核。其实究竟即这样东西是所谓何事呢？譬如如果好像你刚才说、你是想做一个奖励啊，定是就是说即如果有打针的同事第二时在个升迁上面会是比起没有打针的同事优先一点啊，定是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鼓励性质。是一个肯定，是一个表扬。咁其实你都知啦，即系我同埋我建议咧，就唔系净系针对医管局嘅员工嘅，全部嘅公务员嘅都可以参考呢种模式，或者一啲政府嘅资助机构，即系佢去接种疫苗，佢我哋成日讲啦，叫护人护己啊嘛，亦都系对于全香港嘅抗疫工作咧，系有个好正面嘅效果嘅。咁啊，作为一个表扬。咁至於即係等於好多時工作上面有表揚，你話係咪對升遷一定有幫助呢？其實呢個唔一定嘅，但係呢個肯定係一個肯定。 嗯，但係其實年度評核本身就係衡量嗰一位嘅員工咧，佢自己本身嘅工作表現啫嘛。咁、其實同佢接種疫苗又冇關嘅噃，因為佢接種疫苗可能佢有好多不同嘅考慮原因咧，去決定到底打唔打針噶嘛。咁如果你將佢掛咗勾嘅時候，某程度上係咪會造成一個不公平嘅工作場所評核咧？ 嗱，我都話咯，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話一個。扣分嚟嘅一个额外嘅一个肯定同埋鼓励，我亦都冇话，即系亦都唔系话同升迁有咩关系。 嗯， 因为评核里边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写佢一啲其他额外嘢啊，譬如可能佢有份参与某啲嘅工作，咁都可以写落去嘅。我觉得系，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大家用正面啲嘅角度去睇，同埋亦都有当然啦。有少部分的同事真的可能健康理由他不適合接種疫苗的，那其實都可以寫回在那裡。 嗯，你对于呢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所话呢，即係要俾继续拒绝接种疫苗嘅人付出代价呢，其实你点睇即係呢个嘅说法呢？ 我觉得係需要考虑呢，要俾一个紧迫感市民呢係接种疫苗，第一係有必须嘅，对抗疫係非常重要嘅。这个也是市民的责任来的，我们可以提供尽量多的诱因，但是这个是市民的公民责任，这个都是要讲清讲楚的。特别呢，我就觉得政府要讲清楚告诉市民，如果大家还有一批还是那个接种的进度那么慢，会有一大批的针药是会到期，是会浪费的， 咁系咪大家觉得即系正即系有啲地方其实谂大家谂下，有啲地方喺发展中国家，喂有病都冇针打，即系疫情好犀利。我哋香港咁多嘅针药，而家系可能系多得滞，可能甚至乎要浪费。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去快些去接种疫苗呢？ 嗯，好，明白，多谢晒你，陆仲雄议员，唔该你吓。陆仲雄咧系嚟自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嘅，咁大家对于佢嘅建议又点睇咧？喺个特别系即系医护人员咧，喺个评核入边咧，都应该要列载咗佢有冇打到疫苗。1-7-2-3-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你好啊，小姐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觉得咧，而家我哋香港啊，身在知福之，即系唔知福啦。我哋香港咧有疫苗啲人唔去打，即系应该政府你多啲宣传。如果仲同埋最紧要通关，应该打到疫苗啊，通关啊，即系我哋经济方面可以讲，广东省人就会嚟香港，同埋仲有香港咧嗰啲媒体又好衰。如果在科兴有一个人打疫苗死了呢，哇那些传媒铺天盖地，人家伏必泰有事又不提，那就吓死人咯。 都不是的噃，传媒来讲其实两者都有报道的。 对呀，科兴是我们中国疫苗，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家打，我本人都打了是科兴啊。那就希望呢嗱声，香港市民同埋政府先多啲宣传，同埋多啲优惠我哋啲人去打啦。咁啊，打完咗就马上通关，搞我哋香港经济。而家香港真系自从2019年到而家真系死火啦，系咪？同埋黑暴，同埋呢个疫情，家姐真系双鬼拍门啊！真系 好明白，多谢晒阿陈女士嘅意见嘅。咁当然啦，即系市民去选择接种疫苗，或者佢选择去接种边一种疫苗咧，都会有唔同嘅考虑因素嘅。有一啲可能会系甚至有一啲人比较仔细啲咧，睇埋佢嘅一啲嘅即系药厂嘅相关嘅资料啊等等咧，先去做决定咧，都唔定嘅。咁同埋其实喺过往嚟讲啦，传媒亦都有报道到咧一啲死亡嘅事故，而嗰啲事故咧亦都系。即系有一啲人士啦，就话即系佢曾经系接种疫苗，咁但系到而家为止，其实我哋都未能够即系专家亦都未系去确立到咧有任何嘅死亡事故系同接种疫苗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嘅。咁不过咧，其实亦都留意到啦，喺传媒报道嘅时候咧，就唔单止啊系有报道，即系究竟佢系即系之前打咗疫苗啦，咁亦都有报道到咧，佢系接种咗边一只疫苗嘅，无论系佢接种咗科兴啦，或者系伏必泰啦，其实传媒都有相关嘅报道嘅。罗先生有咩睇法？罗生 系你好，主持人 你好，系。 系啊，咁咧就想讲两个重点嘅。咁第一个就系头先陈小姐系主持人嚟咧，都讲到新闻稿嗰度咧个未接种疫苗咧个死亡率个比率。咁我见到政府发出嘅新闻稿咧都进步咗噶啦，即系叫做透明度多少少。但系咧我都有个疑问嘅，就系佢话未接种疫苗嘅死亡率系每十万人有53.9宗啦，但系嗰死亡嗰啲嘅个案咧。佢之前有冇啲長期病患呢？有冇其他即係本身有一啲嘅疾病，然後導致佢死亡？即係究竟嗰啲病人本身嘅記錄係點嘅呢？咁個年齡層係點嘅呢？係咪嗰批人係大部分都係長者呢？咁其中又話都有嗰個急性中風嘅嘛，即係未接種疫苗都有急性中風嘅。咁而本身個案，前期有冇中風，即係輕微中風而導致佢死亡係因為急性中風咧？咁所以喺一個嘅數據裏面咧，其實要多少少透明度咯，因為牽涉就係而家接種疫苗咧嗰個死亡個案咧，可以係牽涉一啲30幾至40幾歲嘅人士都會發生嘅喎，冇長期病患嘅，好似嗰個菲傭姐姐咁樣，或者引嗰、那個外佣咁樣，咁亦都有長期病患啦。咁所以喺嗰個數字嘅背後嗰、那個病歷，可唔可以再開誠布公一啲講清楚啲咧？咁呢個第一，咁要點樣釋除疑慮咧？政府其實都講係公布就係未喺臨床數據未證實啊嘛。係。咁純粹係臨床數據啫，但係其實由始至終啊，政府嗰邊嘅代表又好啦，醫生又好啦，都冇講係經即係證實咗係不 会有关系，即系佢唔会咁肯定。 即系你个意思系咪可以完全排除同接种疫苗相关系咪啊？ 系啦，佢净系讲系临床数据啫。咁而家大家接种紧嘅时候，其实都成为一个临床数据嘅其中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点样去释除疑虑咧？咁第二个重点就系嗰度虽然嗰个死亡数字咧就系占少数啦，但系我谂市民好个别都好担心嘅，我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咧？咁如果发生喺我身上会点咧？ 理解理解吓，理解啊！罗先生即系讲咗都好多嘅重点啊。不过唔好意思啊，罗先生，因为我哋咧真系要听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同你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有几宗都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有意外啊，塞到扫管忽。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快线有意外，塞到扫管忽。黄珠路转出屯门公路都多车啦，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粉锦公路近住招径路都系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啊，龙尾分别去到骑术中心同埋莲塘尾。粉锦公路近住招径路有意外啊，暂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骑术中心同埋莲塘尾。吐露公路、吐露港公路吓，上水方向大埔滘段都系有意外，龙尾去到水景基地。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国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环亚国际医疗集团、中国保力科技、中国环保科技、中国资源交通同埋美固科技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81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6点，升3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96，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5，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港金收市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6美元，卖出1882.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呈祥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道。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受阻噶，龙尾喺蝴蝶谷道。另外咧，较早时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不过咧就车龙都几长啦。现场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了，但是龙尾就分别去到西沙路过了水浪窝，和大网仔路近横江村，还有就是粉锦公路近住招径路有交通意外，现在还是处理紧的，现场一段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现在去八乡方向的车龙就比较长了，塞到去东塘新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嘅私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现在近住大埔滘路围仲是比较多车的，

傳播，咁所以其實佢哋喺今個月28號開始咧，帶齊即係相關嘅一啲嘅證件咧，就可以去做呢個嘅預約嘅手續。咁不過咧，亦都有一個條件嘅，就係佢哋必須係要係喺即係逗留期間咧，係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嘅，即係亦都要睇下咧，你嘅嗰個簽注咧可以俾你留到幾耐。咁除此之外啦，另外咧，政府亦都話啦，準備咧會係為喺香港嘅免遣返申请人同埋获得联合国难民处确认为难民嘅人接种疫苗，咁后者嗰度就即系另外都仲有待一啲嘅详情嘅，因为个计划咧如果涉及到即系13,000名嘅免遣返申请人同埋获联合国难民处确认为难民嘅人士接种疫苗咧，呢个咧就要去到7月先至会开始啦。咁但系今日封初步，如果双程证嘅内地居民喺香港都要接种疫苗。即系喺防疫嘅角度嚟讲，你点睇呢？ 我啊，绝对系支持嘅。即系我即系咁上嚟讲咗咁多次咧，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嘅立场咧，一定系大家尽快去打疫苗嘅。即系所以我自己一早都好早打咗。咁所以我自己即系希望，即系香港可以快啲做到呢个群体免疫啦，即系70%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即系病毒就唔会拣话香港永久性居民先中嘅。咁所以如果有一班即系啱啱提到嘅双程证内地落嚟嘅人又好啦，又或者未来可能去到难民又好啦，或者申请紧呢个呈请嘅人都好啦，咁佢哋都有。可能咧喺香港嗰度即系染咗呢种病毒，所以咧佢哋可以包括埋佢哋一齐打咧，我自己系赞成嘅。咁当然啦，即系点解之前可能俾香港嘅永久性居民打先咧？咁当然都系俾翻自己人打先。咁呢样嘢我可以理解。咁其实我自己都睇翻啦，即系其实内地咧印象中喺4月咧都已经俾香港人去内地嗰度打呢啲新冠肺炎嘅疫苗噶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政策嘅对等啦，即系香港人可以喺内地打。咁未来即系内地攞双程证嘅内地人咧，咁都可以喺香港打。咁从呢两个角度嚟睇咧，咁我都系赞成政府今次个决定嘅。 但系其实需唔需要有一啲嘅配套呢？因为有一啲嘅关注团体咧，就即系都讲啊，譬如有一啲持双程证嘅人士咧，如果佢哋喺香港要接受医疗服务咧，其实佢哋系唔可以享有香港居民嘅嗰个嘅即系低廉嘅价钱噶嘛。其实佢哋要俾足咗个相关嘅费用噶嘛，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批嘅双程证嘅人士，佢哋嚟香港。可能是即未必是太高收入的一啲人士的、如果你是不能够提供到个医疗配套俾佢哋，咁亦都未必会便利到佢哋去打疫苗，即系个接种率未必一定会高嘅。因为虽然你话可以喺嗰、那个接种中心嗰度咧，你休息即系15到30分钟咁样，但系譬如近日啦，睇到有啲嘅个案咧，佢可能系接种咗一两日之后咧，先至有一啲不适嘅情况。当然我哋唔能够确定嗰啲不适情况系唔系直接同佢接种疫苗有关，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咁样嘅经验，咁甚至可能佢譬如出现咗一啲嘅副作用，譬如面瘫啊等等，咁嗰个医疗配套系咪需要谂埋咧？唔单止双程证人士啊，免遣返申请人同埋难民亦都可能系咪要谂埋咧？ 如果真系，因为我哋都讲到啦，即系如果政府个目标即系希望更加多嘅人即系留喺香港嘅人打针咧，咁我觉得某程度上咧嗰个医疗配套。可能真係有一啲即係短期裏面，特別係希望即係打針呢段期間啦，即係可能做少少嘅調整，咁啊睇下會唔會真係因為如果打咗針，可能唔知幾多日啦咁樣真係發生咗一啲問題咧，可能真係用一個較低廉嗰、那個醫療費用可以支援佢哋，即係到個大前提，我諗個目標都係㗎啦。無論是香港的永久居民又好，內地雙程證落嚟，或者包括難民，甚至呈請的人都好啦，申請緊呈請的人都好啦，咁其實都希望他哋有多啲誘因咧，盡快去打針嘅。咁呢一樣嘢，如果政府嗰、那個啱啱佢哋提到啦，就係、是、個公共衛生嗰、那個角度嚟睇呢件事嘅話咧，咁我諗有一啲細節咧可以微調，或者做一個短期嘅配套，我覺得係合理嘅。 因为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点解要包埋佢哋咧？咁但系，譬如如果以难民嚟讲啊，有一啲有服务难民嘅团体嘅社工咧，就话，因为有唔少服务对象去住嘅地方咧，会有机会遇到大厦围封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有记忆噶吓，即系以前有一啲真系可能系一啲有即系非香港非华裔人士聚集嘅地方咧，会有一啲有围封嘅情况。咁其实佢哋都要有机会咧接。接触到一啲嘅确诊人士嘅，咁所以如果能够系令到佢哋都接种到疫苗咧，呢、这个亦都提供到多一个保障啦。咁但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咁同埋 特別是針對住一些譬如雙程證的人士，他們可能接種了疫苗之後都有他們的醫療需要，那我們究竟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呢？是不是應該有一個酌情呢？那這方面呢，可能醫管局是不是都需要做一些調整呢？那麼18731大家都要打電話來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和看法的。金文峰今早在行政會議開之前，行政總監林鄭月娥亦都是就住一些疫情問題啦，同即係傳媒咧係傾過啦嚇，講咗佢哋一啲嘅睇法啦，亦都係接受咗即係傳媒嘅一啲嘅提問嘅。咁當中咧就大家會比較關注一點咧，就係究竟如果係話要用呢個回港二計劃嘅，邊啲地方先至係列為中或者係高風險，而係唔可以用呢個回港二咧？嗱，咁因為大家都一定會記得噶啦，就係早兩日啦，就因為喺廣州嘅荔灣區咧有一宗嘅個案啦。咁其實咧當日咧係衞生防護中心咧係一度就係話咧會係將成個廣東省咧都列為一個即係有風險嘅地區，咁就要係暫停嗰個嘅回港二嘅計劃嘅。咁但係咧大概係即係六個鐘頭之後啦，到咗夜晚嘅十點幾鐘咧，咁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就發稿，咁就話只是將廣州市確診個案的地區列為中風險，而廣東省回港二的安排維持不變的。那個中風險地區而家喺邊度咧？就係荔灣區荔灣區龍津街錦龍匯金錦龍匯音閣都比較長，其實是真係一個即係小區嚟咯，咁同埋而家政府咧個説法就係話佢哋會係用衛健委咧嗰個嘅名單嘅，就睇下即係衛健委佢列咗邊個地方係中高風險嘅，咁就會一路去跟啦咁樣。咁今日特首就話咧，即係其實即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改變咧？佢就話係因為喺四月嘅時候啦，當佢哋將廣東嘅回港二計劃拓展到去整個內地嘅时候咧，嗰阵时就用一个内地嘅省市同自治区咧作为基础嘅。咁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即系譬如较早之前辽宁同埋安徽咧，因为佢有呢个爆发啦，咁所以佢哋亦都系即系启动咗呢个机制，就系即系唔可以用一个回港嘢计划咧翻嚟香港啦。咁但系由于嗰度比较人少，大家就冇咁注意。咁但系咧到咗广东省，由于涉及到嘅香港居民人数就会比较多啦，咁所以个问题咧就相当之明显啦。咁所以佢都话咧，即系呢个咁嘅熔断机制啊，睇起嚟咧唔系好符合比例，亦都话咧内地卫健委都系用小区为单位咧处理出现嘅确诊个案，咁所以佢哋就话即系而家就改咗一个机制，就系咧按内地卫健委咧嘅定义去到作出，咁亦都强调咧系相关嘅官员佢哋都系按住之前都系按住嗰个机制咧去做事嘅啫嚇，咁不過金文峰其實睇完即係而家政府嗰個嘅新嘅方向啦，咁我睇翻咧即係內地嗰個嘅名單咧，因為政府都有上載網站嘅，其實佢真係限到去一個小區或者係一棟大廈嘅啫，咁合唔合適咧？你覺得即係收到咁窄合唔合適咧？ 嗱，而家其實如果嗱，我哋睇翻咧，即係內地嗰、那個其實嗰個叫做面對疫情或者個抗疫經驗咧，或者佢哋自己本身個監察機制咧，其實都做得好緊嘅，即係一有咩問題咧，基本上就可能成個小區都要封咗佢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內地呢個機制咧，我哋現時亦都不妨借嚟參考，因為其實內地嘅情況係點樣咧，即係內地先最清楚。咁如果佢哋都用緊呢個機制咧，我哋亦都。我覺得係有呢個參考價值嘅。首先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講到之前其實可能即係譬如一啲省份，例如遼寧啦，可能比較少香港人喺嗰度，咁可能真係有個案咧，就即刻會成個省咧就斷咗，就唔可以再回港二。咁可能即係其實你問我，我又覺得反而未必合理嘅，即係可能只係有一個個案，咁就成個省都唔可以用。咁反而係其實係呢一次嘅事件，因為喺廣東省啦，咁即係特別。比較多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咁就見到個可能一個咁嘅機制嘅唔合理性，咁所以咧就可能改咗佢。咁今次我覺得係即係就住成件事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小區 即係究竟係咪用一個小區做單位啊，定係一個荔灣區做單位？咁我覺得係可以研究嘅。咁而家咧可以暫時先參考住即係內地個機制先。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一個小區就發現咗個個案咧，咁啊成個省都斷咗一個回港熱咧，我又覺得可能係太過誇張，亦都調翻轉頭嚟睇啊！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其實香港政府亦都同緊廣東省政府傾緊啊，即係希望我哋調翻轉頭，我哋香港人可唔可以翻內地都可以通翻關咧？即係唔使個十四，而家十四加七啦，去到深圳咁就希望唔使有呢一個咁樣樣嘅叫做隔離嘅時間。咁如果廣東省有一個個案，咁我哋就斷咗回港熱，咁調翻轉頭，咁廣東省可能嗰個要求都會提到好高咯。你可能香港真係要十四日零個案清零，咁我先會考慮俾你哋香港入嚟。我諗呢個亦都牽涉咗即係香港同埋廣東省即係之間即係傾嗰個通關方面嘅一個考慮喺裏面 嘅。嗯，我哋睇翻一啲公共衛生專家咧，佢哋都會覺得咧係即係按照嗰個科學資料咧，根據國家衛健委嗰個疫情風險名單去釐定回港熱咧，係好過香港自己做嘅，因為香港咧冇可能掌握到24小時即係內地嗰個嘅疫情情況嘛。但係呢度亦都會唔會衍生有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就係可能我哋點樣去知道啊？某啲嘅人士係咪真係曾經喺某個小區去到逗留過，或者係經過過啲嘅小區？即係會唔會反而因為你唔係用成個省嘛，成個省就可能比較容易問啦。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小區去到做界定，會唔會唔係咁容易去問到？喂，究竟佢係咪有個逗留嘅往績咧？ 但係佢哋我理解就係內地係咪佢哋都有嗰個叫做健康碼嘅？係 冇錯。 即係如果佢哋真係入嗰個小區或者有冇去到啦？如果佢哋如果冇即係入到去內地咧，如果佢哋去到邊度咧，其實我諗嗰個記錄咧，可能比我哋香港而家呢邊做得更加詳細。其實呢個都講到另一個問題，即係之前有提過通關呢樣嘢咧，其實都有人話，就算俾你通關又點啫？你香港人都冇健康碼，你入到去內地，翻到去深圳、廣州，其實你所有地方都去唔到。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咁講翻呢次就係你講到嗰、那個會唔會唔知道佢喺邊個小區出現？我相信以內地而家做嗰種即係關於公共衛生嗰、那個咁嘅嗰個手政策咧，應該所有嘢都睇得好緊嘅，咁所以佢去到邊個小區去過，甚至邊一間餐廳邊一度逗留過咧，其實佢哋應該都有一個好詳盡嘅記錄。咁呢方面，我覺得反而唔係最擔心嗰樣嘢咯。 其實講到通關咧，特首今日都話啦，即係最離唔開咧兩個起碼條件嘅，第一個就係本地疫情要控制得好啦，希望能夠達至清零啦。咁但係就算唔係清零咧，都係講緊話，即係有陣時輸入個案咧都無可避免，但係最主要咧就係要冇一啲嘅源头不明嘅个案咯。咁第二个咧，佢觉得都相当重要咧，就系疫苗接种呢个就系全世界嘅标准啦。咁究竟真系跟住落嚟啊？特区政府又会有啲乜嘢嘅措施去鼓励市民接种疫苗？会唔会提供多啲嘅诱因咧？嗱，不如我哋又留意一下，即系迟啲特区政府会唔会有其他公布啊？休息一阵啦，不如转头翻嚟咧，我哋倾另外一个嘅环境嘅问题啊。唔知道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屋企咧，无论用紧嘅牙膏啦，又或者系洗面膏啦，又或者女士嘅一啲嘅清洁嘅用品啦，有几多系含有即系磨砂成分？而嗰啲磨砂咧，其实有几多系属于塑胶珠咧？即系唔系讲紧一啲天然嘅海盐啊等等嘅材料。咁啊嗱，其实呢啲咧即系叫做塑胶珠、微塑胶珠咧，污染环境嘅问题咧，都唔系第一次倾噶啦。咁政府咧而家就打算用一个即系自愿约章嘅方法咧，希望减少微膠珠嘅產品咧喺香港嘅使用嘅，咁你又點睇呢？係咪立法會好過自愿呢？1872311，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來打疫苗之前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講俾大家知。以下人士喺接種 BioNTech 疫苗復必泰之前，都應該先諮詢醫生。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还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乜嘢咧叫做即系未交租咧？个定义究竟系点样咧？嗱，如果根据咧而家政府嘅定义咧，就系讲系特意添加喺一啲冲洗型嘅个人护理同埋化妆产品，用嚟做磨砂啦、去角质啦，或者系清洁用途，同埋咧少于五毫米嘅固体塑胶火粒咧，佢哋就定义为未交租啦。嗱，咁啊，其实呢啲咁嘅未交租咧，喺可能好多产品都有嘅，即系可能你。洗头油啦，你冲凉油啦，可能你即系牙膏啊，或者系面部嘅清洁剂啊等等咧，嗰啲都有嘅。咁而家政府嘅做法咧，佢哋就会同业界推出一个不含微胶珠药章。咁主要咧就系希望透过呢个药章咧，等嗰个参加者睇佢个营运情况咧，去制定一啲减停止啦，或者系减少生产啦、进口啦，或者系销售咧含微胶珠嘅个人护理同化妆产品嘅目标同埋时间。間表嘅啊，又係約章，而唔係即係用立法，即係其實呢個環保環境局咧，之前好幾次都係用約章形式咧去推行呢啲嘅措施，你點睇咧？ 咁你問我，梗係覺得唔會有效啦。即係呢啲咁嘅約章，講真，如果佢即係嗰個商人自己本身覺得環保好重要唔用，咁佢一早就唔用啦。但係問題係佢自己都要睇，即係大家知道好多即係。嗰啲叫做國際嘅品牌又好，嗰啲產品其實都係有呢啲咁啊叫微粒珠 微 膠珠啦。咁用開咁佢嗰個即係一路賺緊錢，點解佢為咗呢樣嘢唔用咧？除非你有法例去規管佢。即係呢個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政府推出呢啲咁嘅試驗藥章咧，其實係將個責任推卸咗啊！即係話啊，我已經有呢啲藥章啦。咁啊過咗一排之後就發覺冇效，先再又再慢慢去討論究竟唔應該立法。即係如果我諗環境局局長，如果真係認為呢一啲嘅微膠粒真係咁嚴重咁破壞環境，其實就應該去考慮去立法去規管啦。 啊，但係睇到咧政府嘅文件就話咧，譬如澳洲嗰啲咧，佢都係透過自願形式，又似乎係減少到嗰個相關嘅使用噃。 係啊，咁但係我嘅回應就係、是，如果呢樣嘢真係咁大影響，其實我哋都知道，因為直接落去海裏面就入咗去食物鏈嘅啦，隨時我哋自己人會食翻。咁你立法係咪更加可以快加快減少微膠粒嘅影響咧？微膠粒嘅量咧？ 好187231啦，其实咧唔单止系讲紧即系立法规管啦，消费者嘅行为都相当之重要嘅。你自己又会唔会减少用呢啲产品咧？187231，打嚟倾下。 即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將會採取非常有力的回應，布林肯稍後亦會在西岸城市拉姆安拉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會面。澳洲昆士蘭州有發電站發生爆炸，導致幾十萬人一度沒有電力供應。事發下午當地1點幾，昆士蘭州比洛威拉鎮附近一個發電站在爆炸後起火，包括學校、家庭和企業在內，大約375,000人一度受影響。布里斯班的機場和交通燈運作亦都一度受阻。電力公司說正是爭取全面恢復電力供應。天氣方面，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的低壓槽正是逐漸減弱，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天氣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酷热，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在明爱医院对开的快线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的，塞到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清丽苑。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之前在隔田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清了场，不过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因为这宗意外事故，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曾经有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现在取消了。 西沙路黄竹湾段之前因为意外咁啊，曾经系比较挤塞啦，同埋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就曾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嗰度嘅意外事故清晒场啦，交通就回复畅顺。粉锦公路近住昭径路嗰度咧，都系曾经有意外事故，都系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系交通繁忙噶。港岛去九龙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去港岛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同埋里安苑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同埋港岛入口都系分别多车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新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啦，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咧，同埋扫管忽段都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中心同埋扫管忽段分别多车。吐露港公路上水咧，近住大埔滘同埋老围段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但系都多车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去捞底咧就唔容易嘅，底啊得一个，以为嗰个系底，点知系低处未算低，所以捞底有阵时都危险嘅。即系如果有一日佢系 U turn 吓，掉头升翻上嚟企稳，你买俾低位你系买贵几百点，但你买得安全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两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六月十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二八四一九一一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一八七二三一一噶。关于咧有一啲嘅产品，而家系有微塑胶珠咧，即系嗰啲嘅微胶珠咧系存在啦。咁啊，而家政府咧又打算咧系通过一个约章，就叫做不含微胶珠约章啊，等啲参加者咧可以按佢自己嘅营运情况啦，去制定一啲停止或者减少生产啊、进口啊或者销售啊呢啲含有微胶珠嘅个人护理同埋化妆产品嘅目标同埋时间表，然之后咧，俾佢哋各自承诺咧，喺预设嘅时限之内达到目标嘅。嗱，你自己又觉得呢个系咪积极嘅做法咧？可以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一同我哋倾倾啦。咁因为头先咧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啊，咁啊同阿金文峰倾啦。咁啊金文峰咧，佢就觉得喂，其实咧即系自愿咧个效用就唔大嘅，都系应该要透过立法咧嘅效用先至会比较大啲嘅。咁不过金文峰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又都真係會係透過法例去處理嘅。譬如係美國啦嚇，咁佢亦都係立咗法啦，2015年就已經立咗法添。咁啊，英國2018年咧，亦都有相關嘅立法嘅。咁啊，瑞典啦，亦都係2018年啦，將嗰個法例啊延伸到去 性牙膏啊，同埋番碱啊呢啲咁嘅產品。而台北嗰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會係巡查啲商鋪啦。如果見到咧有啲含微膠樽嘅化妝或者個人清潔用品咧，都會做罰款嘅喎。 咁所以其實我係同意嘅，即係我哋啱啱都傾到呢個問題，我認為。这个自愿约章呢那个收效应该都不会很大的了。其实即是你见到环境局之前都做推出了很多所谓的自愿约章，但是看不到一个真的很好的成效，到最后可能估计都是要立法。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政府现在又拖咯，即是摆个自愿约章出来拖几年，发觉不得再检讨再讨论立不立法。那整件事又拖了可能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那这件事我就觉得不可取的这个方向。 因为要留意呢，其实这些微胶珠呢流了进去水里面，那它会有机会被海洋生物呢吃了，譬如鱼啊等等。那其实到头来呢就是进入了个食物链呢，是即是市民呢亦都会受害的，亦都会对人体的即是健康啊各方面呢其实就即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啦，亦都有不同的一些研究啦。咁不过亦都咁讲啦，即係亦都唔少的一些意见呢亦都会认为呢，就係呢啲嘅微胶珠表面呢可能係附住或者積聚咗一啲嘅化学物质，对海洋嘅生态系统呢以至嘅人类嘅健康呢係构成一个潜在风险嘅，咁潜在嘅风险。咁但係即係当然喺国际研究上面呢就有不同嘅见解啦，亦都要有待进一步嘅研究咧去证实啦。咁电话号码18731，自愿定系立法咧？你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业界代表，就系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及执行顾问何少忠嘅。何少忠你好， 何少忠你好， 你好，今日方婷婷 你好。其实政府系咪已经同你哋即系倾好晒咧？会系做嗰个不含微胶珠药浆噶啦，会系几时会开始推出啊？ 哇！如果要講咧，真係多謝呢個節目啊！我可以即係可以講翻我哋個會同埋業界同政府喺呢幾年間嗰個互動。 嗯， 我哋同環保署咧嗰個互動咧就始於已經四五年前㗎啦。 係。 咁其實喺大概四年前咧，我哋嘅會咧同一啲環保組織咧都有個接觸㗎。其實四年前咧就環保組織咧就有過一個大嘅 campaign 咧，係全球咁樣咧去公布翻。一啲品牌含有微膠珠，咁然後咧就即係差唔多係俾曬所有嘅警告俾啲品牌。如果你短期裏面你唔即係取締咧，佢就跟住就會開名，然之後就會再進一步嘅行動咁樣。咁其實咧就啲環保組織就上過我哋會咧做個 presentation， 即係做過一啲嘅展示啦。真係嘅，有咩講得啱嘅？微膠珠係對海洋環境造成一個不可彌補嘅影響。我哋非常之了解，但係因為我哋了解咧，其實近呢幾年間咧，好多大嘅品牌咧，大嘅品牌，因為我哋淨係知道大品牌咧，一啲太過細，我哋接觸唔到啦。其實已經完全取替曬㗎啦，取替曬微膠珠嘅，咁甚至乎咧就已經係推行咗，又用咗好多替代品啦咁樣。咁尋日我睇見有聽到嗰、那個立法會嘅 panel 裏面呢有議員講：喂，既然係咁取替啦，咁你哋仲驚乜嘢呢？其實我哋同環保署嗰、那個關係呢，我哋就一路都講緊唔同地方佢執法立法執法立法成個過程係點樣。咁我哋都唔係講立唔立法，而係將我哋嘅經驗，尤其是係即係鄰近地方嘅經驗呢同我哋分享。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经验呢？其实我们的会呢有一个法规委员会呢就在廖秀东的年代已经成立了。因为香港呢纯粹就只是有入口，就是所以只是有 marketing 的公司，就是有就是做销售公司，就没有就是做法规的。我们特别就做一个法规的委员会呢，就就是拿晒就是邻近地方的意见。特别就是香港怎么做。嗱，香港呢其实既然你全世界都地方立咗例咧，其实越嚟越少进口噶啦。咁你话进口，咁你立例有咩问题咧？咁因为立法系另一样嘢嚟噶。因为香港好奇怪，香港咧就唔系话有一个好似外国咁咧个 FDA 啊，佢全部 mon 住晒全世界嘅所有嘅嗰啲成分啊，嗰啲趋向系点样？佢立咗条法喺度咧，因为即系习惯法啊嘛。如果冇人执法咧，佢十年都唔喐噶， 咁變咗咧，你做咗環保署立咗個法都需時啊，有一條即係、就是、有一個 bill 喺度，即係有個法例喺度。 嗯 佢十年唔喐咧，當你十年過後，你嘅 definition 你嘅定義係因為有啲新嘅產品入到嚟之後咧，你變成嗰啲就變咗係違規。其實我哋而家咧唔淨止話環保有問題，其實衛生署好多而家用緊嘅好多產品咧，都仲係入緊一啲毒藥條例，我哋都仲係同佢打緊嘅，即係喂叫緊開佢，喂你點樣拎出嚟再傾啦？全世界例如話鄰近地方國內都容許用，香港仲係即係鐵板一塊喎咁樣。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如果你尤其是而家已經係咁微咁輕微。即係已經冇，即係冇再出啦。就只不過係即係，正如個產品喺度，點解唔用消費者嘅力量去取替佢咧？ 嗱，何小鐘啊，你講到呢度咧，即係亦都講咗你哋過去嗰幾年啊，點樣同政府去傾呢個問題啦。但係唔好意思，我首先想問一問先嗱，因為我都睇到咧政府嘅文件啦，就話唔少生產商咧已經用咗或者係研發其他嘅天然物料咧去取代微膠珠啦，譬如包括可可豆啊、杏仁粉啊、或者海鹽啊、火山石啊等等等等。但係我都真係想問。据你哋所了解，即系其实全球市场上面咧，仲有几多成嘅产品咧，仲系用紧呢啲嘅微胶珠噶？ 因为咧，我哋主要睇翻香港市场， 系 主要系边度系进口嘅？英美、日本、国内同埋韩国，呢啲系主要嘅。咁至於再係譬如話東歐啊或者南美嗰啲咧，係比較即係其實係偏遠啲咧，我哋冇一個計算。主要入口商就係喺呢啲地方，其實佢哋已經唔生產㗎啦。 咁香港仲有幾多產品，即係呢啲嘅由呢主要產地嘅產品係用緊微膠珠㗎？ 我哋自己做過一個 survey 啊，即係我就唔知道市面上係，但我哋自己會員。其實是少過 5%， 同埋嗰啲 5% 嗰啲咧已經是剩翻，即係之前的一些 stock 嚟噶啦，即係一啲存貨嚟噶啦，賣埋都不會再，即係個新的 version 咧，你想買都冇。 咁你 新嘅 version 已經取替曬。 明白。咁你哋嘅會員其實佔香港整體煙類產品市場嘅佔有率有幾多 咧？可以咁講，我哋嘅會員咧就主要香港，我就唔講得品牌名啦。主要全世界500大嘅主要化妝品公司喺我哋嗰度，零售點咧就全部上市公司又喺我哋零售點嗰度。咁我哋仲有一啲細嘅，即係譬如美容院嗰啲又喺度。咁即係變咗咧，成個供應鏈都喺曬度噶啦。 係。 咁我又覺得我哋都有啲嘅即係嘅權嘅權威力咧，就可以講翻我哋嘅會員嘅睇法咧。等於市場上的情況 係啊，何小鐘想問一問啦。其實啱啱你都提到啦，其實你哋大部分嗰啲即係入口嗰啲貨物，基本上都已經唔係用呢啲微膠珠。咁其實你哋自己會員對於立法去規管咧個態度，啱啱你講過一樣嘢啦，就係話你就係諗緊執法嗰樣嘢啊，可能。太耐唔執法咧，就變咗可能條法例又廢咗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於你哋就咁即係有一個叫做入口商嚟講，你哋覺得呢條法例而家其實立法咧係唔係合呢個潮流同埋合唔合時宜咧？ 第一咧就好坦白講，如果你從一個立法嘅角度咧，就真係遲咗嘅。即係如果你一係就走前啲，已經全世界唔用嘅時候，你先立條咁嘅法，仲要等一輪。仲要睇下邊個執法咧，就真係好似阿局長尋日都講得啱嘅。其實就真係而家就真係用自愿性去推，透過市場做咧，係更加有效果啊！我唔想講用有效益啊，有效果係啊。 係啦，咁樣其實就因為我啱啱聽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哋其實反而咧。是擔心緊執法嗰樣嘢，咁我哋即係我諗我自己，即係我啱啱都同陳燕平傾過呢樣嘢咧，就話即係自愿性質。嗱，啱啱都聽到你講，其實大部分已經係話，就算你冇呢個約章咧，基本上大家都已經係唔會再去或者好少啦，去入口呢啲微膠粒嘅貨物嘅。咁其實如果喺而家立一條咁嘅法例，當然你話其實已經遲咗啦，因為好多主要嘅生產國其實佢哋都已經立咗法，咁其實立咗即係多一重保障啫，其實亦都唔無妨啊，係咪啫？ 我只系咁睇啦。 嗯 嗱，如果你系用即系局长所讲，就用一种即系推动式嘅、鼓励式嘅，会有一个 patch 俾佢。咁跟住咧，大家都好似咧就全个市场都讲紧用替代品。咁你一啲磨砂嘅产品咧，都系讲紧我用紧替代品。咁呢个就系个市场嘅 trend 啦。咁基本上你话如果咁样，你立法喺度都冇影响咧。其實有影響嘅，因為如果有條法例喺度咧，佢寫得唔細緻咧，或者佢寫得嗰、那個法例佢 make 個 definition， 即係佢寫個定義做得唔好咧，尤其是個佢執法嗰個細緻度做得唔好咧，今年 OK 啫喎，兩三年佢就晾咗喺度，跟住咧五六年之後咧，跟住有啲新嘅產品翻到嚟。原來佢嗰個定義咧就衝擊咗個法例，咁我要叫甩佢咧。你知唔知咧？我写封信去揾卫生署，想希望有一啲已经用全世界用咗十年嘅外国已经好通行，佢仲喺香港，仲喺毒物，即系毒品个 list 里边， 系 好难叫嘅法例。 嗱，你讲咗你哋业界嘅忧虑啦，咁我想向前望啦，即系我想问咧，你哋会同政府制定呢个约章啦，咁其实就需要个参加者咧，佢自己啊制定一个时间表，就系、是、做一个淘汰计划嘅。其实我想问，即系你哋业界或者你嘅会员咧，普遍嚟讲咧，会将呢个时间表系定到几耐之后咧？即系譬如话会系承诺五年内啊，定系六年内啊，定系十年内咧，去完全淘汰呢啲嘅产品咧？即系大概嗰个方向会系点咧？ 嗱，如果我哋嘅会咧，我哋就唔系好似即系环保处嗰个角度咁做嘅。 嗯， 我哋就唔会用 negative 嘅 approach， 即系唔会用一个负面嘅 approach 嘅。我哋直情就系希望大家系用替代品，直情就系当正所有嘅真系微胶珠咧，其实就系一个唔系，直情唔系一个选择嚟嘅。咁呢一個咧就一推出嚟就去到呢個位，咁即係話咧，即係其實佢即係剩餘嗰啲咧就純粹係 stock 嚟嘅啫。咁喺最短嘅時間就取替咗佢啦。咁我哋個情況係咁樣嘅。咁即係其實我哋嗰個日程咧，我相信會比環保署仲要快嘅，因為其實如果其實坦白講，環保同埋即係持續嘅一個發展咧，係世界趨勢嚟嘅。即係依個唔係即係已經講緊，唔係話企業社會責任啊，即係企業嘅一個資產嚟㗎。你已經係，即係我覺得全世界冇人會同成個地球、成個海洋去對著幹，冇公司會咁做。 明白啊！我最後真係想問一樣嘢，咁即係其實好簡單，係咪即係話咧？你哋嗰個時間表唔係一個唔進口嘅時間表，而係你哋一個賣貨尾嘅時間表。咁你哋係咪都承諾，即係賣曬呢啲貨尾之後，都唔會再進口呢一類含有微膠珠嘅產品嘅？ 因為我就覺得其實而家貨尾都因為我知道嘅。接觸到嘅會員咧，係其實冇呢啲貨味添噶。我就已經有個 buffer 係我接觸唔到嘅。我就總唔能夠話我全世界嘅會員都喺曬我度噶。我接觸唔到嘅仲有嘅話咧，當呢個市場上係推緊呢樣嘢嘅話咧，佢都會取替噶。 好，麻煩曬你何少忠傾到呢度，唔該曬嚇何少忠咧，麻煩你，拜拜 嚇。 何少忠咧係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及執行顧問嘅，電話號碼1872311，消費者力量係咪可以比較更加好地改變到個市場咧？係咪比起立法更加好咧？你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關注團體啊，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譚詠霖嘅，譚詠霖你好， 譚詠霖你好。 你好啊，你好。 系嗱，头先咧，我哋都同业界倾过啦，即系佢哋主要就系觉得咧，其实用一个约章嘅形式，等佢哋卖埋即系剩余嗰啲产品咧，就比起咧用立法咧更加好，因为立法咧需时更加耐，同埋立法亦都会有机会咧系即系追唔上嗰个嘅行业嘅变化嘅。你哋点睇咧？微胶珠嘅问题上面， 我哋觉得微胶珠嘅问题其实都系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因为塑胶就系讲紧，如果你真系污染咗个海洋，佢就会一路持续地喺度。咁所以我哋嘅出发点都系想尽快停止 呢类嘅产品喺香港可以出售啦，或者系俾消费者可以用啦，咁从而咧就即刻可以中断咗嗰一个链，唔会再有一啲微胶砖去排出个海洋度。呢样嘢系越快越好嘅。咁而我哋咧就睇到政府嘅呢个自然计划咧，其实佢都冇一啲大概嘅资料，即系讲紧其实而家香港仲有几多商户系卖紧微胶砖产品，或者其实香港而家仲有几多微胶砖产品咧？咁暂时我喺度都见唔到佢有呢两嘅资料啦。同埋呢一个嘅约章咧，其实都冇一个时间表同约束力嘅，都系好似好自由咁，啲商家觉得卖完就唔卖又得，或者卖完佢觉得好卖，或者佢想继续卖咧，咁其实都冇一个约束力喺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呢个约章冇乜推动力，系真系做到。可以有個時間表，又或者甚至乎立即可以終止呢個微塑膠嘅污染。 係啊，你哋其實有冇做過一啲比較？即係譬如有啲國家就已經立咗法，同有啲國家咧就好似都係用呢個自願約章嘅話咧，其實嗰個成效係咪都爭好遠咧？即係如果只用自願約章，其實可以減到幾多微膠粒咧？你哋有冇呢啲咁嘅研究過？ 其實咧，好多國家已經有立法啦，即係好似美國啊、英國啊、韓國、台灣，其實都有立法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即係立法佢都唔係可能一刀切啊，即係可能有啲時段，可能一至兩年俾啲商家去淘汰有啲產品咁樣。咁而我哋都見到一啲自願性計劃，好似政府咁講，澳洲嗰邊嘅自願計劃啦。咁但係其實嗰邊嘅自願計劃咧，佢唔係真係虛有其表嘅，佢真係有個時間表。例如佢哋都提過，如果2018年去唔到某一個水平嘅話，佢哋都會立法禁止一個微膠珠嘅產品在佢哋度澳洲度售賣咁樣，而去取替咗一個自願計劃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立法同自願計劃唔可以話緊咦。澳洲已經有個自願計劃，咦，佢都好成功，開 99%， 但係我哋深入啲睇，佢哋做緊嘅嘢唔係淨係幾張紙咯，而係真係有個 timeline 幾時做到幾多 percent， 唔得嘅就有啲後備嘅方案去做，而佢哋亦都有一個好緊密嘅審查機制，每一年或者每一個時段都會睇翻究竟個市場上面有幾多呢樣嘢產品，而有啲咩策略去做，並唔係淨係空有一個自願性計劃就可以話俾。就你商家、 啊、 你自由地定啦，咁就得咯。 啊，系啊，咁因为其实我哋啱啱都同业界倾过咯，咁佢哋讲咗一样就话、是、啊，基本上啲主要嘅生产国咧，其实佢哋本身就已经立咗法，咁所以其实而家香港入口嘅大部分嘅货物咧，都其实系唔系再用微胶粒噶啦，或者微胶珠啊。咁其实你又点睇咧？或者你哋有冇同业界倾过？即系你哋嘅忧虑，佢哋有冇点样回复你哋咧？ 其实都明白嘅，因为其实呢个课题咧已经改咗好多年噶啦。咁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几年前啦，即系可能2017、2018年已经好多国家相继立法啊，又或者剩嘅时候咧，咁已经有啲大型嘅企业咧系终止咗，即系可能佢自己嘅自家品牌已经率先咁样淘汰咗微胶珠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鼓舞，而睇翻香港政府就系、是。已經經過了這麼多年，但到最後什麼都是推了一個自願性計劃，即是我們就會覺得咦，你做來好像不知道做什麼這樣，即是已經花了，是不是應該要花多些能力去淘汰呢？而未來都講緊啊，其實未來還會有這件事呢，立法禁止就可以講了，可以 ensure 到這件事，未來香港是不會有這件事，並不會因為一個突然之間來的潮流或者趨勢，一些可能不良的風氣突然之間會有可能有微膠珠會入到嚟香港，我突然之間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可能俾啲 marketing 又推廣翻微膠珠嘅時候，咁其實呢個自願計劃就冇嘢出嚟咯。但如果我哋可以立法禁止咗嘅話，就可以 stop 到呢樣嘢啦。 好多謝曬你，譚詠麟，傾到呢一度啊。譚詠麟係綠色和平項目主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将覆盖双程证人士，以及在本港的免遣返申请人和难民。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认为安排是好事，但关注打针有风险。如果双程证人士接种后有过敏反应，希望当局能够酌情提供医疗援助和基金保障。提供难民服务多年的基督教礼行会欢迎有关措施，表示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翻译， 亦可以在疫苗接种中心协助登记等工作。至于接种之后一旦出现过敏反应等副作用，机构希望政府能够为接种人士提供保障。前年六月反修例事件期间，男子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死因研讯陪审团退庭相遇约六小时后，一致裁定梁凌杰死于不幸。陪审团同时提出几项建议，包括工地围封范围应涵盖所有施工范围，消防同警方处理企跳个案时应统一由警方指挥，消防应该研究增加购买其他拯救工具。死因裁判官总结时话：感谢陪审团付出九日处理案件，希望梁凌杰家人可以展开新生活。澳门今年的户外六四烛光集会有机会再次无法举行，主办团体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在社交网站表示，警方以涉嫌冒犯公权力和防疫卫生安全等为理由，拒绝在中区议事亭前地举行烛光集会。民联会表示会尽快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澳门民联会过往连续30年在中区议事亭前地举行六四烛光集会，直至去年当局以防疫为理由，户外烛光集会首次被禁止，民联会上诉失败，活动改在室内进行。白俄罗斯派战机逼降客机，再拘捕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事件继续发酵。流亡立陶宛的白俄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电话，促进华府孤立白俄政权，并透过制裁施压。他又认为白俄反对派应该获邀参加下月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持开放态度，话若果英国同意，法国希望邀请白俄反对派与会。对于普罗塔谢维奇在片段中表示健康良好，并承认去年在明斯克有份组织大型骚乱，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感到不安，要求白俄立即放人，又说明斯克当局会有后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谴责白俄的做法，认为是滥用国家权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最低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快线已经解封，而家一带似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学园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仲系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至到科学园呢一段比较多车。仲有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至到仁安医院呢一段咧比较繁忙一啲。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走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仲远。 在心理学里面的心理演化理论呢，定义快乐呢就是获得自己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想快乐，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可以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金文峰，不如我们又转讲另外一个的土地问题。因为其实政府有不少的、政府用地即是官地，其实它是限制的，即是可能未必有暂时未必有一个长期的用途。其实政府呢就推出了一项的措施，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立了一笔10亿元的款项。这10亿元的款项是用来做些什么呢？就是给一些非政府机构申请在这些政府土地里面做，用一个短期的租约形式去利用那块土地做一些非牟利的措施的。那10亿元就已经摆在这里了，2019年。其实现在那个申请状况是怎样呢？它每个的核准项目的资助上限就是6000万的。去到2020到2021年度，发展局总共是收到11宗的新申请，咁当中咧有8宗咧系获得第一阶段嘅资助，咁政府咧就净系处理紧咧其余嘅3宗申请。咁不如实际讲个数额啦，十亿用咗几多啦？截到系2021年3月31日咧，就系当局系批准咧合共约1.64亿元嘅资助，等非政府机构咧喺16幅空置嘅政府土地上面咧推行一啲值得支持的項目的。如果看一看那個使用的比率，金文峰你又怎麼看呢？10億現在用了億幾而 已，即是香港這些實我們說不夠地用的情況之下，現在政府又給地又給錢，但是似乎、批出的數目都不多的情況之下，我相信中間程序上面應該是有一些問題出現了的，即是究竟是程序太繁複啊，定是佢批核嗰陣時有可能好多瑣碎嘅要跟進，可能批核嘅時間好長，令到有一啲團體卻步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可以值得探討，即係因為即係當土地或者政府已經撥咗錢，咁我哋佢哋都應該要檢視下或者檢討下點解咁長時間可能批准的項目都咁少，我諗呢個係要可能要去仔細去研究一下嘅。 因為其實咧，即係個程序都有少少複雜嘅，即係簡單去講咧，如果嗰個嘅非政府機構啊，佢想申請一個項目嘅時候咧，首先佢就要獲得佢嗰個項目嘅一啲相關嘅政策局係支持嘅。咁然之後就當然再要經過一輪嘅即係申請嘅批地啊等等嘅程序啦。咁同埋如果係如果即係佢嗰個嘅而打算用那塊土地，他打算用那個方法和他本身那塊土地可能已經是劃了的土地用途不符，那他可能又要去即相關的即是部門申請一些改變用途，然後呢又要再經過即是不同的部門，譬如可能是消防啊或者其他等等，就是看看你整個那個的救築物的一些安全措施啊等等，所以其實都可以這樣說都幾複雜的。 係啊，就咁聽你講，我都頭暈啊！即係應該可能要打好多個大佬係嘛，逐個逐關逐關過曬先可以攞到呢一笪地。咁同埋我都聽過，即係有啲個案咧，係可能因為你去到申請嗰笪地嗰陣時咧，可能當區居民可能又會有啲唔同嘅意見咧，跟住可能究竟政府會唔會因為當區居民意見嘅反對，跟住最後又唔批或者晾住咗喺度，都有呢啲咁嘅可能性。咁所以其實除咗政府嘅內部嗰個程序繁複之外咧，咁啊地區 唔同嘅意見咧，可能又會成為其中一個即係唔獲批嘅一個理由啦。 嗱，實際上咧，而家有900幅嘅空置政府用地咧，係可以俾啲非政府機構申請。咁當然，即係如果10億元嘅撥款，以6000萬即係用盡，就當然係17個項目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咧，係批出咗咧係億幾嘅啫。咁你又點睇呢？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咧，鄭永信啊，鄭永信你好， 鄭永信你好。 Hello， 燕婷文峰你好。 喂，郑永信，不如先评论一下啦，就是那个嘅批款嘅情况啊，十亿而家用咗亿几，个进度你哋满唔满意呢？ 但今日咧就喺发展事务嘅委员会里边咧就讨论呢一个嘅即系政府机构善用空置政府用地嗰个计划啦，资助计划啦。我自己咧就觉得咧系失望嘅，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咧，过去咧即系行咗两年啦，即系得16个项目咧系申请，咁啊即系一路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喺个社会里边土地资源系我哋好缺嘅，都有好多社福机构，应该系有好多机构咧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吓，不论系宠物即系动物又好，动物权益又好啊。文化藝術有啊，青年工作其實有大量呢啲地方係需要嘅。咁但係點解做咗兩年嘅時候咧，都只係得十幾個項目咧係過得到咧？而當中仲有啲係過渡性房屋嚟嘅添，即係過渡性房屋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整體就覺得都係即係好緩慢咯。咁我今日嘅特別喺個討論裏邊都特別係討論就頭先點解個原因係乜嘢啦？係點解佢即係嗰個進度咧係咁慢咯？咁就正如你頭先講啦，其實我自己過去咧都有落手落腳咧參與其中一兩個項目嘅。咁我就見到咧，其實咧，即係對於嗰啲社福機構咧，其實喺個嗱呢個計劃咧，要先講呢個計劃咧，係好過以前咧係冇嘅，因為咧我以前都跟過一啲咧，係幫啲少數族裔咧係去申請一啲嘅地方空置校舍咧去做，嗰、那個最慘咧就係咧搞咗兩年幾之後咧，到最後咧就是、因為地區有三個反對之後咧，就直頭冇得做。咁而家呢個咧，其實咧就係佢俾多少少支援嘅。但是就在前期的工作里面仍然都是很棘，我自己整体就是譬如我帮一个过渡性房屋项目去申请啦，其实他在开始的时候由他找地方在地政署的网站，即是找很多三千八角逐幅他地去看，跟着到中后期可能要前期要做很多的功夫去研究，可能要投资找顾问公司去做一些的看的可不可行，即係呢啲已經係花到好多，對社福機構嚟講花好多嘅力氣去做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又唔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到呢刻原來都十幾個項目做得到。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失望，同埋政府應該諗辦法去檢視一下咯。 係啊，陳偉信，其實我想聽多你講少少咧，即係你之前嗰個有一個項目咧，就有三個反對意見，跟住就成個項目擱置咗，可唔可以分享到少少？其實或者政府嘅考慮，佢哋有冇話啊幾多個人反對，咁我就一定唔俾噶啦？定係啊有一個反對我就唔做？其實係咪咁樣嘅咧？政府而家個立場？ 有一个项目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斯里兰卡的团体呢，他们呢就原本呢在工厂大厦边呢可能做一些的即是宗教活动，那他们呢就知道政府有些计划呢是可以是去申请一些空置校舍，那他们就很努力呢去找一些空置校舍，就是逐步地去找，跟着都找到了，跟着就再跟民政事务局谈，民政事务局呢亦都原则上支持他们的计划去做，那个斯里兰卡的团体呢他们呢就即是很努力地写了成两寸厚的计划书，就是去申请。咁啊，跟住咧拖嚟拖去咧，就搞咗年幾年半都冇任何嘅音訊。跟住到最後咧，佢哋揾到嚟我哋嗰度咧，我哋就幫佢搞啦。咁跟住咧就民政事務局咧就話：，我哋俾政策噶，但係咧要傾掂咧地政總署同埋民政事務署。咁啊，當區嘅民政事務署，咁啊，當區嘅民政事務署同地政總署咧就話佢哋做咗諮詢之後咧，就有三個人咧就反對，因為交通咧係會造成壓力。咁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年地區啦，咁我當然我都會睇下係咪真係真實係咁樣啦。但係其實人哋嗰個斯里蘭卡團體咧都係講緊咧係100人唔到，一個禮拜去一兩日嘅啫。咁對嗰個交通其實嗰度亦都係工廠區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根本就唔係好合理咯。但係最後咧就因為呢個原因之下咧，咁呢個計劃就成個計劃係泡湯啦。咁佢哋咧成個團體其實都好慘啦，因為佢哋花咗好多錢咧，前期嘅功夫做咗好多嘢，咁但係最後咧就即係簡單講得個吉咯。 但我想问，即系喺个过程当中咧，民政事务局啦、民政事务总署啦，或者系即系地方嘅我哋叫做即系 DO 啊等等，有冇从中协助斡旋呢？ 有，但系我觉得做得唔够咯。 我覺得做得唔夠，即係嗰個最後嘅參與程度係低咯。即係我可能當區民政事務處佢哋嗰個即係工作好繁忙啦，即係呢個唔係佢哋優先計劃啦。咁又再加埋呢、這個，其實係局俾我自己覺得，譬如呢個係局原本已經係俾咗政策嘅，其實應該係要落實到去落去地區執行啊嘛。咁但係即係民政處就唔係好有即係指標性話要去幫佢去執行呢件事。咁可能佢做咗諮詢，喂唔得啊，反對喎，咁就算數啦。咁其實地政處其實 suppose 又係有角色嘅，但係地政總署咧，佢又係。就好似话喂唔得，地区反对啊，咁又系当系摆埋一边就算数啦。咁其实呢、這个你总系咧，你去一啲 地方吓、啊、去发展嘅时候，佢原本系冇嘢发生到啲嘢嘅时候咧，总系会有啲反对过。其实我就期望佢系应该去帮手梳理呢啲嘅声音啊，去合理。希望是做得到的嘛，但是我自己見到即以這個例子呢是失望，其實我還有做過幾個都是少數族裔的，都是有這樣面對這樣的情況，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是不是很理想、嗯、 即是回到剛才金文峰問的一件事，即有沒有一個客觀準則說、啊、一宗的投訴就、即會、有機會過到關，但是如果一宗以上的即是反對意見，地方的反對意見就未必有個關，是不是難以制定一個這樣的客觀標準？ 我自己覺得就沒什麼準則，冇乜准则可言，即系系咯，所以就系呢、這个，我就话系唔理想咯。即系特别当，所以就我话最好就系当个政策，你俾得政策嘅时候，你最好就俾嗰个社福机构啦。好难话，即系你地区真系嗰个意见系真系一个可能系一个真实嘅意见嚟嘅。咁亦都我哋都要睇翻嘅。咁但系我就觉得系你喺个推行嘅时候，应该要早啲去帮呢啲社福机构去谂定系咪真系可以拆解到呢啲问题咧。並不是咧拖完兩年之後，去到最後啦，人哋咧嗰個上一份租約都完啦，趕走咗人哋嘅時候咧，佢都唔去幫人哋去推動呢件事咯。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嗰個行政嘅冗長同埋個程序咧係太複雜咯。 係啊，咁你而家即係已經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其實就住呢個政策咧，你希望政府點樣去改善咧？有冇俾到意見政府咧？ 嗯，嗱頭先就係話啦，咁我哋都講咗啦，即係我諗幾方面都係要做啦。第一咧，即係地政總署咧，佢而家點解得咗十幾個申請咧？其中一個原因就根本咧就地喺個宣傳嗰度咧係唔足夠啦，即係大家都唔係好知道有呢啲項目嘅。咁我自己希望地政署唔好，即係民政發展局唔好就當我啊，即係有整咗個計劃出嚟，咁樣有多有幾多就做幾多就算數啦。因為其實你講緊係頭先阿燕婷你都講啦，有成千幅嘅地咧，其實係空置咗喎。你而家係做咗十幅，咁呢個咧係唔達標嘅。咁所以佢應該係第一就是、個宣傳功夫一定要做翻足啲。第二咧，我就覺得佢應該要同嗰啲社福機構一齊係去幫佢手係去處理一啲頭先講緊嗰啲咁種種嘅問題咯。即係你都係可以即係幫佢哋去拆牆鬆綁啊，去解下呢啲問題啊，早啲係去處理，就並不是咧係拖咁耐。咧喺今日呢個討論裏面咧，有一個項目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有趣嘅。佢哋咧就係咧係做一個動物領養中心。咁佢哋個預計竣工時間咧係2021年嘅第二季，但係佢哋個合約咧係去到2021年8月咧就完嘅啦。即係其實咧佢係慢，即係佢個合約都未開，都已經就嚟完，佢都未著完咗工。咁我哋今日問佢啦，就話喂，咁你會點樣做啊？佢話：哎，我哋會續約俾佢嘅考慮咁樣。咁但係又好唔公平喎、啊！你租咗個地方3年俾人哋，其實咧攞2年幾咧都做唔到任何嘅工程，都未完。咁你跟住個約已經完啦。咁呢個咪即係嗰個行政嘅程序太過冗長咯。 嗯，明白。好，鄭永信暫時同你傾到呢度，有機會咧再同你傾過。唔該曬，鄭永信咧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嚟嘅。電話號碼18731啦，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發表意見同埋你嘅一啲嘅睇法嘅。但係金文峰啦，如果好似頭先啊鄭永信最後舉個例子啦，咁預定咧係2021年嘅第二季咧可以啟用，但係個租約咧就話去到8月。咁雖則咧，如果按照即係政府個就算按照政府文件嚟到講咧，其實佢都話。即係如果嗰塊土地咧係冇其他嘅一啲嘅用途咧，咁都應該會係可以續租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又唔係百分百保障嘅喎。 冇保障啊！咁但係啱啱我哋譬如聽，即係如果呢個情況出現，咁究竟係嗰個申請人即係用咗好多時間去做準備啊，定係？因為行政程序咧，因為啱啱我聽阿鄭永信講咧，就應該係個行政程序就拖到咧，結果人哋要去到。即係佢就話2021年第二季，咁即係可能就係而家差唔多啦，咁樣樣可能真係做得幾個月。咁呢樣嘢其實就好有問題嘅，即係永遠都係啱啱其實都講咗好多，即係話而家個行政程序嘅繁複咧，係令到而家嗰個叫做批錢又好等等各方面都拖到好慢，甚至人哋唔敢申請。咁佢哋其實喺行政程序上面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到，可以簡化佢咧？ 嗱，但係由政府嘅角度去講咧，每個部門對於每個項目都有唔同嘅關注點嘅，地政關注點係。 系呢一样，但系消防嘅关注点系另一样。如果系譬如渔护处佢嘅关注点咧，又可能系第三样。咁冇一个政府部门咧可以代替其他嘅政府部门咧去考量晒所有嘅嘢，然之后咧就话我一个部门咧就决定晒系咪批准啊咁样。咁所以在佢哋嗰度而言咧，你逐个部门去问，攞到佢哋嘅支持咧。呢、这個又好似好合情合理喎，係咪咧？ 嗱，但係其實如果政府真係有心做咧，其實佢之前都試過㗎，你咪推一站式嘅服務咯。真係你如果呢個政策你覺得真係好重要，或者你覺得推行即係希望市民可以善用官地嘅，咁咪做一個一站式服務，即係可能都有啲唔同部門代表喺度，你過嚟申請，可能唔同部門就一齊落嚟傾啦，就可以簡化咗個程序，唔使啲人咧就逐個部門去揾，甚至可以去到落到地區嗰陣時，如果真係有個別嘅反對意見，可唔可以一齊傾？有啲可以即係解決到嘅，盡量解決到咧。因為如果我聽到即係一個斯里蘭卡嘅少數族裔嘅團體搞咗咁耐，原來係因為三個嘅反對個案，然後即係鄭永生，我 suppose 佢真係都好熟嗰個區啦，即係其實都唔會好大影響嘅，咁就浪費咗人哋一啖心機。咁其實呢樣嘢可能都係好可惜嘅，我自己聽翻。 嗱，休息一陣，翻嚟咧揾一個團體同我哋講講實際經驗啊！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憑我獨門輕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馬，論中橫萬水千山嘅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危险啊！两位小心！ 哇，多谢你救咗我哋啊！ 唔通你系？ 冇错，我系。一个普通人啫， 但系你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实在太适合被提名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奖啦！ 喂，我都有个英雄要嘉许佢噃， 咁我哋一齐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金文峰，不如我哋找来一个呢真的有申请过这个计划的非政府机构呢跟我们谈谈。那他这个机构呢就叫做亚棍屋，他在2019年10月的时候呢就签订了一个资助协议呢，就获批元朗锦田高埗新地高埗新村的用地作为动物领养中心的。过程是怎样呢？请来他们的负责人叫做谢婉仪。谢婉仪你好。 谢婉仪你好。 你好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其实而家你哋喺嗰度个营运系去到点样噶？你哋而家个租约系咪去到2021年8月3日嘅啫？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冇错。 吓，咁都唔系剩翻好耐时间嘅啫。 系噶，咁所以啦，即系其实咁讲啦，佢之前个租约咧就系定到佢呢一日啦。咁但系亦都就系话，如果譬如之后佢政府亦都唔会反对嘅时候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咧系继续去延长你个合约嘅。 系啊，阿姐，我想问一问咧，咁其实成个过程，你成个申请过程，你的感觉系点样样咧？会唔会个行政程序好冗长啊？好多难关要自己去过咧？ 会噶，其实由当初咧，由我谂去揾个幅地啦，啱唔啱用啦，即系你要上地政处噶嘛，系咪？咁你要睇佢嗰沓嘅文件，系啦，究竟边一幅地适合你用咧？又要睇埋即系系咪农地啦，佢嗰幅地有冇发展啦，吓，咁你要睇埋呢一堆嘅资料，咁跟住然之后咧，你就要去递表，去递俾即系地政处，向佢查询究竟呢幅地而家有冇人申请紧先。咁你已經有一個時間咯，好啦，再佢回覆翻你，哦冇喎，你可以再遞表啦。咁可能你遞表嘅過程咧，有啲你知道，我哋唔係專業噶嘛，咁實會填得有啲甩漏嘅。咁好啦，那個過程咧，可能甩漏嘅時間，你又要去補翻嘅資料俾佢啦。來來回回嘅時間咧，其實唔係講緊一個月嘅時間，可能係以年嚟計噶啦。 嗯，咁之后咧有唔同部门都可能要做一啲即系批准啦。其实嗰度系要你去自己逐个部门去揾啦、申请啊，定系佢哋会有另一啲安排，佢哋地政帮你中间协调嘅。 咁当然呢啲一定要自己处理噶啦。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我哋真系唔系一个专业嘅，系咪？咁变咗嗱，你要去面对咁多个部门嘅时候咧，我哋都系用一啲我哋而家一啲嘅常识嚟到去回答佢哋嘅专业问题嘅啫。咁譬如好似画幅图，喂，嗰幅地咁大啦，你点样去规划呢幅地咧？ 系啦，你点样去建设你幅地呢？即系你又要画个图话俾佢哋知吓。咁、啊、好啦，譬如当去到我哋递咗表，哦递证就咁好啦。咁你第一表收咗份表咯，咁佢就会咧公开去贴一啲嘅 post 啦，就会贴喺即系我哋申请嗰笪地嗰度噶嘛。咁、好啦，有人反对咯，咁点算咧？咁样系啦，咁反对啲咩原因咧？你会点去解决咧？咁各个部门咧就会嚟揾你噶啦，跟住。 即系其实就要由你哋自己咧去提供翻嗰个解决方法。譬如如果佢针对可能动物太嘈啊，因为你做一个动物领养中心嘛，咁你就要谂话点样说服啲村民，动物嘈系正常嘅，系咪啊？ 冇错啦，你就要谂啦啊！我哋咧就个活动时间几点咧，就唔会骚扰到人啦。咁当然睇下啲对方接唔接受啦，又或者啊，我哋可能会唔会系开冷气嘅24小时系啦，咁样咁嚟到解决咗呢个即臭味同埋一个声嘅。声咧咁样， 系咁你或者啊咁你讲到啦，咁其实都有啲当区嘅居民可能有啲反对嘅意见啦。咁其实譬如地区上边嘅民政啊，有冇帮助你哋做一啲协调咧？定系啊又系要你自己去揾翻啲居民同佢哋解释翻，或者一齐揾翻啲解决嘅方案咧？ 有嘅，佢哋当中都有个协调喺度嘅，系啦，即系幸好啦，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即系嗰个锦田高埗村嗰个地咧，其实附近嘅居民唔多。系啦，咁系一啲好散好散嘅户啦，咁或者一啲嘅仓地，所以佢哋咧嗰个即系嗰个投诉咧，或者嗰个即系反应咧，其实都系得一至两宗嘅啫，咁样，咁所以就会容易啲处理咯，系啦。 吓，嗱，郑议员，我想问你头先又讲话咧，即系譬如你哋普通人嚟嘅啫嘛，但系你哋要画一啲专业嘅图啦，解答专业嘅问题啦。咁但系我睇到咧，政府嘅文件咧，佢就话嗰个资助咧，亦都会系涵盖咧，就系去俾一啲嘅委聘顾问提供服务嘅费用噃吓。咁其实呢一部分可唔可以帮到你哋去解决问题咧？ 嗱，咁讲嘅其实分开两部分嚟嘅。头先我所讲，我哋由入表递地政署啊，递俾地政署嗰个咧，嗰、那个系前期嚟嘅，系啦。咁所以所有咧嗰、那个顾问费啊，各样咧都系我哋自己嚟到去付出嘅。 因为未正式申请到个资助计划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好啦，到真系咦批咗咯之后啦，要兴建嗰一座嘅拯救中心咧，就先至由政府即系嗰个发展局嚟到拨钱嘅。 或者郑议员，我想问一问咧，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由一开始申请第一次第一张表递入去地政，问佢哋有冇人申请嗰笪地，去到最后正式批俾你咧，中间用咗几多时间，同埋你自己觉得行政上面政府有啲咩可以改善？ 同埋走咗几多部门啦？ 系走咗几多部门都可以分享下。 咁讲啦，我首先讲个年期先啦。咁我记得肯定系一年以上嘅。但系你话系一至两年啦，但系几多我就真系唔记得咗啦。我就记得总之系最少一年，系啦。咁但系你话走访几多个部门呢？我谂咧喺个联络上啦、文件上咧，一定系会涉及起码六七个部门嘅。我记得系啦。而家我数譬如可能系环保啦，系啦，跟住渠务署啦、消防署啦，跟住就系嗰、那个城规啦，系啦，嗰、那个运输署啦咁样。咁所以你呢啲部门咧，全部都会牵涉嘅。佢系会不停咁去问你问题啊，点样去解决啊，咁样系。 咁所以我想问，即系总结经验咧，对于一啲即系可能系比较细嘅非政府组织咧，呢、這个计划系唔系可以惠及到佢哋咧？ 系咪可以惠及到啊？即系我谂咁讲啦，即系我哋而家做呢件事嘅时候，喺当初咧，其实咧都做到好心灰意冷嘅。原因真的很难过这些即是专业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你最初很前期的时候呢，你都要给一大嚿的可能叫顾问费，你要给一个顾问费出来先，个顾问费可能讲紧十万八万，系啦，你要做咗呢样嘢，但系未知批唔批嘅、哦， 系， 即系你要做咗呢件事，哦，跟住好啦，解决到任何嘅即系一个部门。 时间所限，即系其实系咪要有翻咁上下规模先处理到啊？ 可以咁讲嘅。即系你要揾到一间嘅顾问公司，而你俾得到呢一个顾问费，佢会帮你咗前期嘅问题先。但系讲紧系地政署未必会批呢笪地俾你嘅。 明白，喂，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啊！唔该晒你，谢婉仪系亚运屋嘅负责人。今晚节目时间倾到呢度，有机会再同大家探讨下。拜拜。